今天小童就带领大家开启一段神秘的以色列小资情调之旅。去往以色列，首先我们应该抵达的是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对于以色列来说，相当于上海与中国的意义。它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也是以色列的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特拉维夫全名是特拉维夫雅法，由新城和老城区的雅法组成，穿梭在两个城市之间。你既能感受到包豪斯学派的现代建筑，又能够触碰到雅法老城区的历史味道。雅法古城是世界上目前最老的一座城市，至今有4000多年的风雨历程。雅法老城与中国的三江并流等全球24处名胜古迹一起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古城黄色石头砌成的古老建筑物和蜿蜒延伸的巷子都带有斑驳的历史印记。这里有餐厅、美术馆、书店、纪念品店、海滨小路和渔港，带着惬意的心情穿梭在巷弄当中，也是别有风情的。到了特拉维夫雅法老城的海边，不可错过的便是圣彼得教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教堂建于17世纪，为了纪念耶稣的得意门徒圣彼得复活升天而建的。教堂曾两度被摧毁，目前的建筑是1903年修复重建的。高耸的塔尖沿海而建，在夕阳的映衬之下熠熠生辉，构成了海滨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圣彼得教堂是免费对游客开放的，教堂虽然不大，但是内部精致而完整，瑰丽夺目。这个安静的小教堂十分值得驻足细细体会其中虔诚祥和的气氛。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晨8点到中午11点45分和下午3点到晚上5点。雅法港呢，位于特拉维夫的南面，是一座古老的港口。大约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口聚集在了。城市里有剧院、赛马场、商店，还有法院。雅法港的出现源自于2000多年前，信徒们要通过这里登陆，去往耶路撒冷朝圣。后来呢，逐渐繁荣起来。这在圣经当中的旧约与新约里都被多次提到过。老城的海港区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那里有一条海滨小路，不少当地人都来这里散步、跑步或者是遛狗。傍晚时分，这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雅法老城的地势很高，坐在高处可以俯瞰整个特拉维夫城区。在夕阳的照射之下，海面波光粼粼，时光仿佛在这里被放慢了脚步，静静地享受这座老城的昔日繁华和沧桑变化吧。我们进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带领大家去领略雅法古城区的魅力。 I wanna sleep next to you, but that's all I wanna do right now.Wanna come home to you, but home is just a room full of my safest sounds. Cause you know that I can't trust myself, it's my 3 a.m. shadow. I'd rather fuel a fantasy than deal with this alone. I wanna sleep next to you, but that's all I wanna do right nowSo come over now and talk me down. come over now and talk me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深度游玩一下以色列，这个中东国度神秘而又古老，让我们一层一层揭开它的面纱吧。下面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雅法古城区了。雅法老城极富小资情调。这里汇集了不少手工艺的工作室、画廊，还有家居小店、首饰店等等一些很文艺范儿的店铺。而如果你穿梭在蜿蜒的石子小道之上，街角的绿植，还有探墙而出的小花，随处可见的涂鸦漫画和路边懒洋洋晒着太阳的小猫咪，街巷里清新而又自在的文艺气氛会让你周身神清如燕。这里呢还有一个极富特色的星座街，有十二星座的喷泉，以及十二星座命名的小巷，还有十二星座的许愿桥，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气息。石头房子的斑驳墙面无不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感。在老城里游览，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巷，不用担心迷路，因为每个街角都会有惊喜。在老城区，我们去往特拉维夫白城，那里有随处可见的包豪斯建筑风格。以包豪斯建筑著称的特拉维夫白城只有70多年的历史，却早在2003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最年轻的遗产了。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之所以为特拉维夫赢得了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是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年代的文化内涵。二战结束，以色列建国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回以色列，住房成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不仅需要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还更需要清洁的饮用水和完备的下水道，门前要有花园，这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包豪斯建筑非常的契合。宽大的阳台、小窗子，颜色以白和米黄为主，线条结构简约而又明快。包豪斯建筑遮阳而又保暖，特别适用于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同样，特拉维夫也是一座适合包豪斯建筑的城市，极简明快的几何线条和圆形的弧形排列，错落有致的窗台和大露台，构建出了实用主义生活空间简洁而又不简单的美感。配合着蓝天与大海，这座年轻的城市就是这样诞生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圣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有着神秘色彩的宗教圣城。犹太羊皮卷塔木德里这样写：上帝给了世界10分美丽，9分便给了耶路撒冷，而世人则说，世界若有10分哀愁，9分也在耶路撒冷。从古至今，耶路撒冷交织着世间的最美丽与世间的最哀愁，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和社会阶层在这里碰撞，擦出了强烈的火花，迸发出了绚丽的色彩。犹太人的神圣家园便是这里的哭墙，哭墙也叫做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哭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这个墙前面，便会面壁哭泣祷告， 哭诉流亡之苦，从上帝那里得到精神的慰藉。这里你可以见到很多动人的场面，有人面对哭墙凝重悲苦地诉说着什么，有人面对哭墙虔诚而又深情地鞠躬，有人用手轻捧圣经小声做着祷告，也有人亲吻着哭墙，还有人往哭墙的石缝中塞入了写好的纸条，因为他们相信这写给上帝的信上帝一定会收到。进入哭墙的前面要进行安检的，哭墙前有一道栅栏隔开，男左女右分开祷告，游客也需要跟当地人一样，男子还必须要戴上派发的小纸帽，女子则要后退着离开。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圣母教堂，美丽而古老的教堂刻满了宗教的印记。圣母教堂也叫做复活大教堂，耶稣坟墓的所在地，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大教堂之一，位于以色列东耶路撒冷旧城当中。圣母教堂是耶稣基督遇难、安葬和复活的地方。传说耶稣被害前就是沿着受难之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刑场的。圣母教堂早上4点钟就开门，选择清晨来到这里可以避开成千上万的游人，也没有嘈杂和喧闹，只有破晓的晨光穿透清晨的寂静，你可以听得到牧师用古老的方言吟唱出飘渺而又空灵的声音。巨大的教堂营造出一种特别安静沉思的气氛。信徒们纷纷跪在耶稣鲜血染成的红色石板上，虔诚地低头亲吻着，也把自己手里的东西、信物、亲人的东西一起放在上面祷告。即使你不信教，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无形中会感到一股信仰的力量。好的，我们先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之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热闹的集市来逛一逛。 Say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深度畅游以色列，我们走过了教堂，走过了古城，接下来也去一下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热闹集市——马尼哈耶胡达菜市场。如果你想深度了解和感受以色列，这里是必须要来的。不管你想要什么，是水果、蔬菜，还是糖果、蛋糕、点心、果汁、冰激凌，或者是香料、布料，这都应有尽有。你能触碰到的最地道的以色列人也都汇聚于此了。市场上很多东西比商场和超市卖的要便宜得多，到了关门的时间，很多水果店还会降价出售。周五是以色列的安息日，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期间，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要关门，所以一到周五，这里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整个市场挤满了人，仿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赶着来买东西，好不热闹。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橄榄山，用敬畏之情包裹着耶稣曾经布道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橄榄山的周围布满了橄榄林，这里是耶路撒冷的宗教圣地，是耶稣曾经布道的地方，也是满布圣经记载之所在。橄榄山上还有许多基督圣迹和埋葬犹太人的古墓，对于犹太族来说，这里是值得朝拜的神圣之地。站在橄榄山上远眺，耶路撒冷的城市风貌可以尽收眼底，万人墓碑在夕阳的余晖当中肃穆而又壮阔，无言地沐浴着耶稣的荣光。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知道，在以色列有一半以上的国土其实是沙漠地区，内盖夫沙漠横亘于以色列的南方，由于地处沙漠，人烟稀少，但尽管如此，内盖夫却不乏灿烂的历史。相比神圣的耶路撒冷和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内盖夫沙漠似乎并不为中国游客所熟识，然而南部的这块沙漠却是很多以色列年轻人喜爱的度假胜地。内盖夫沙漠本身是一片荒凉之地，却在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之下孕育出了壮丽的美景和灿烂的文明。这里地貌多变，不仅有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地表，还有天坑以及绵延数十公里的深谷幽峡。穿越广袤的沙漠，你会发现以色列除了宗教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番自然的魅力。开上一辆越野车，在沙漠当中驻扎下来，带上足够的补给，晚上就在自己的营帐之前仰望星空，这里的星星会显得格外灿烂。能拥有一次这样的旅行，真的是好不惬意。今天带领大家深度了解了一下以色列，一个朦胧而又神秘国度的身影，是不是通过这期节目，在你的脑海中变得清晰了许多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